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们是 BJ48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随着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免活动的持续，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更小排量的车型。小排量大动力的 1.2T 涡轮增压发动机更是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汽大众速腾 1.2T 臻享版已经上市，其搭载的 1.2TSI 发动机有着81千瓦的最大功率以及200牛米的最大扭矩，最低油耗仅仅5.5升，完全满足我们日常驾车所需，可谓国内车坛又一品质之选。 日前，新一代捷豹 XFL 正式上市，售价为38.8至68.8万元人民币。新车搭载不同调教的两款2.0升涡轮增压发动机以及一款3.0升机械增压发动机，共有5款配置供消费者选择。全新的 Ingenium 发动机令捷豹全新一代 XFL 加速表现更为优异，油耗也较之前的款式下降了1升每百公里。新车搭载的 InControl 触控娱乐信息系统可以搭配双视图屏幕技术。全新外观配色卢瓦尔荷兰，搭载 LED 前大灯与18英寸轮毂，也进一步彰显出捷豹车主的独到格调。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前一段时间啊，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不知道红城你看了没哈？霸道总裁贺涵开的那辆宝马 M760Li 确实不错，然后再配上我的劲动啊，完美，那派头的感觉很是到位啊，这种 style 相当的有气场。关键呢，有这辆车的陪衬，还是非常符合角色定位的。 我以为你只会关注这个剧情走向，没想到你对剧中的车辆还这么感兴趣啊！ 对。 看来真是三句话离不开老本行。不过啊，我跟你有点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哈、啊，我倒不觉得这种大排量车型啊，动辄6.0V12这样的车型一定就好。大排量太不环保了，而且消耗这个能耗是巨大的，对不对？ 嗯，哎，你这个观点还挺让我出乎意料的，但是你是正确的啊。豪车大排量车型确实有它的弊端，这个我们是不能够回避的，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那现在市场中的主力车型还是倾向于小排量的涡轮增压车型，虽然选车角度还是有这几个范畴，比如说动力啊、配置啊、油耗啊、养护啊等等，但目前市场当中的表现已经是另一番天地了。不信你可以去市场当中走一走，这个越来越多的小排量车型被推出，而且从各个方面的表现来看啊，都不差，特别是在动力油耗这两点上可以说表现近乎完美。那之前试驾车你也一定还有印象，他们都是这个小排量的车型，最高的也就是2.0升吧，但表现都是相当的抢眼的。我觉得我以后买车应该也会朝这个方向来选车。 说的挺对的啊。目前看来紧凑级别的车型的市场，包括中级车、中型 SUV 市场，都是最火爆的细分市场，对吧？那么市场当中的宠儿大多都在小排量涡轮增压的车型上，兼顾了动力表现和燃油经济性，至少一个品牌会有1到2款这样的车型存在。从侧面也印证了它的优势和无可取代性。 是，那随着造车技术的不断进步跟完善，其实加上国内消费者的倾向变化以及政策的导向等等啊诸多原因的作用下，现在的车型就是明显偏向小排量的涡轮增压车型了。说到这儿，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说速腾的 1.2T。 速腾的 1.2T 你倒是提醒了我，最近周围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而且询问这款车型，借这个时间啊，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款车型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关注呢？ 这个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不能说得太详细了，咱们就简单的举几个特点，然后你一听我估计就明白了。首先就是搭载的 1.2T 的发动机，然后最大的是110马力，然后最大扭矩是200牛米的一个输出，再搭配的是7速的 DSG 变速箱，相当的不错啊。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它的百公里油耗只需要5.5升，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不错的。 这一回的发动机排量变得更小，但是它的动力表现却十分抢眼，110马力，200牛米，工信部的数据油耗显示只有5.5升。在参考实际的成交价，我相信呢，消费者在购买车型的时候的成本正在逐步的降低，这是很有竞争力的呀。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其实最纠结的就是还是最后的成交价。就是能买到心仪的车型，又降低成本支出，买车就是分分钟的事儿。这也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留言啊，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相关的解读。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星球，写下惊叹号。 减肥， 等一下，吃完这顿再减。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我们今天私车定制，给大家定制一款就是20万预算左右你会买的车。我们有想到说20万左右你会考虑国产的高端车型吗？我先问吧，一水会考虑吗？ 因为现在国产的高端车很多了，对吧？所以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国产的这个进步，但是也确实会有很多的消费者在掏20万块钱的时候，他会琢磨一下， 对， 因为那个选择区间可选的东西太多。 因为其实20万你可以买合资车型了，只是说可能配置上会有一些出路而已。 就是咱们先别下定论，老车给了大家几个选择啊，或者说几个话题可以去讨论，咱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咱们都可以说全的话，那第一个话题就是说，20万的预算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开支了。 对， 买车肯定不是小事儿。20万块钱买一辆国产车型，是否能够满足咱们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以及在日常驾驶中带来的一些附加值？ 第二个呢，就是说自主品牌的高端车型呢，在近两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像代表车型，我们知道长城的魏，传奇的 GS 系列，然后还有将要上市的领克01。那么这些车型在品质上呢，已经有了质的一个提升，改变了过去以往国产车不如合资车的这种一种状况。那么这些提升能否成为打动消费者购买的一个因素？这个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 国产车到底上没上到这么牛的这么一个地步， 就是 台阶上没上去， 心理因素这能不能为这些来买单？ 来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买车是用的嘛，就肯定不是看的了。 对。 那也不一定就我而言来讲啊， 就可以 国产车 是吧？ 对，国产车其实它在价格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比如说后续的保养啊，就是你当时购买的价格加上后续的保养或者使用，对。然后从车主关怀方面有的这个哪些的优势，然后能否为自己的品牌积淀更好的一个口碑，这些车主是不是会往以后考虑？或者说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国产车。国产的高端品牌车，它的二手车保值率是多少？就我到、我之后我要出手的话， 对对 对， 对 吧？ 就再往上走 的时候，我是否合适？ 那就一个一个先说吧。 对，先说一水老师提的问题，就是你20万去买一辆国产车，是否能满足你的这个预期，或者是日常驾驶当中带来的一些附加值？ 我认为至少外观跟配置上是预期是达到了。 对， 我说实话，如果说在之前我没有看到魏品牌的一些高端的车型的时候，我可能会有点犹豫。这个魏品牌确实给我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力，可能从内心会改变了一些对我们自主品牌高端车的一个想法和认知。我会觉得说，哎，你出来这款车，它在大街上会让我一眼成为亮点，我一看它，哎，这车很好看，我就会想它是什么品牌。当那V出来的时候，我就会高看它一眼。再加上现在它不错的一个算是媒体老师的一个试驾口碑吧，所以我可能会从认知上，从之前不认同改成现在可以去接受。就正常的日常使用，就20万块钱去买一个国产高端。 就是你觉得现在你心理上是能接受的？ 对，我心理上能接受了。 确实这个不光那个赫刚才说的这个魏啊，还有其他的几个品牌，像尤其是广汽的传奇的 GS， GS 八， 对 GS 八、GS 七刚刚上的这 GS 七，其实他们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一种很强的冲击力。就是说，第一，我们是看到了它的一个改变，不再满足于原来我们说我这个车是国产车，那我 OK 我经济廉价耐用能开走啊，这种就可以了， 就是价低配的， 对对，这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看到它最近这些年在吸收国外跟一些车企新进车企的合作，它真的是不光是从技术层面来学、也开始在学我每天坐在车里我究竟要传递给车主的一些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我看不到，我开着这辆车我看不到它的外观，我看不到，但是别人能看到。那么外人在看我开的这辆车的时候，会给他们 想我自己是什么人， 会给带来一种什么样的？ 就是消费者有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虚荣的心理，可能人都有啊，这不是仅仅是消费者， 对对对， 是人都有这个不可否认。而且怎么说呢？你像20万左右。我是可以有这种小虚荣心了，我已经花了20万了，我肯定我还要这个品牌力度的。 我其实对这个 logo 是有要求的。 对，我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觉得就延伸到了什么问题上，就是这个20万块钱给咱们车主带来是什么？20万块钱对于咱们合资品牌来说的话，可能只是一个紧凑级车。 或者是入门款。 或者说看这个豪华品牌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合资豪华品牌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入门款。咱们拿这个奥迪为例。那么一汽大众的奥迪 A3。它的可能是20万，你可以买一个 A3 的一个中低配，但是你要看咱们的 GS8 或者 V 这样的车型，甚至是领克01以及什么长安 CS95 顶配， 你已经看就是至少是次顶配的这么一个， 对， 而且不管是从车大小、内装程度，还有整个的说你买完这款车之后，你花的这个钱的那种，就是再说直白点，你 享受到的 卖废铁的这个重量来看的话，都要比合资品牌甚至进口品牌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首先是。咱们自主做豪华品牌，做这个20万这个高端的这个价格档位的这么一个优势，但是它缺的可能就是刚才说了这个，咱们待会儿要提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虽然有了2年的进步，但它是否已经让消费者完完全全认可了？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刚刚聊到了一个对国产的高端品牌的一个认可程度的问题，就现在高端品牌你从品质上是有所提升了，价格上是有很大的一个优惠了，但是你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预期值？ 我 就是消费者他是不是认了， 自主品牌已经开始无限的接近这个值了，已经就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是无限的接近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接着上半段我刚才就提到那个，比如说同样是20万块钱，然后你的这个选择一个是 A3， 一个可能是 V 或者是 GS8，你说你是否在不同的这个阶段会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会有的，会有的。比如说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有着20万，和一个40岁，他也是能拿出20万来买车，那我相信他的选车需求是不一样的。 对， 20岁的年轻人， 考量范围 不一样，他去买那 A3，我估计80%都会买， 因为他更加的 个性啊， 个性年轻， 他最起码他是个奥迪，对吧？然后这40万的人，他可能更想到，哎，我以后开这个车可能更实用一些呀，我家里面人坐的会多呀，要求个大空间，然后保养相对。便宜一点，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个假设？实际上，现在出的所有20万左右的自主品牌的高端的这个产品，它实际上面对的用户不，或者说是仅是较小一部分是现在所谓的年轻消费群体，就是更多的可能是，要冲击更务实的家用市场。 对，可以有这种设想，我觉得是可以的，没问题，我认同这个，因为从目前这些自主品牌的造车经验和它在市场的开拓出来的市场来看，如果它一下子就奔那个目标，就刚才咱们提到以 A3 这个级别为代表的话， 就是纯年轻市场的， 这种运动啊、紧凑豪华，这个它可能一下子还真拿不出那么一个去跟竞争对手来匹配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自主高端品牌，它可能打的牌就是保稳重争创新，就是说我保稳重的这一片市场，然后创新是你像为他们现在的包括那个广汽传祺新上的这 GS7，它现在的外形就是说我尽量往年轻上靠，那年轻人如果被这外观吸引了 OK， 那我就胜利了，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的价格也好，我的实用性也好，我还可以保住我这个稳固的一个实用的市场。 而且我觉得这部分市场可能基数更大， 嗯，但是我说实话，如果你现在给我一个20万，我可能会买 VV7 的顶配。我真的可能会。 你不再年轻了吧？ 咱们要是这么聊的话，就把天聊死了。我跟你说， 咱们说下一个话题啊，这个车就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供着的啊。这个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也好，或者说咱们的年长沉稳的消费群体也好，后续保养的这些费用，我相信大家都会关心。 嗯，一定会。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国内的这个品牌做这个高端产品，但它的这个售后保养价格还是略微会比咱们的合资或进口要稍微低一些， 肯定， 对吧？ 肯定。 所以就是这方面。而且车主其实口碑来讲，我觉得又分两块儿， 嗯， 一个是他现在的就是新产品的口碑，我觉得这两年的这个沉淀还算不错， 嗯， 那原来的口碑怎么办？ 嗯，其实这个高端车型其实是起到一个提升和带动，我觉得这样是改变了。 嗯， 就比如说长城的魏啊，包括马上要上市这个领克，这两个可能大家目前是最关注的，包括很成功的 GS 推出，它不断推出这个新车，你再去看它的那个售后啊保养，大家从那个车主的这个口碑当中就能够了解得到， 嗯， 说我这个保养已经比如说降下来了，而且有一个车主的关怀在里边，不再是过去那种很机械的、很死板的。 嗯， 我开着车去了啊，我哪儿坏了我给你修。但是现在他已经衍生，你看我们大家都说林肯之道，说什么雷克萨斯这种，关怀， 对， 其实现在也开始慢慢在学这个。 保沃， 对对对， 嗯， 都在学这个。我不光是来给你修车，修车之余，我还要其实干什么？我要给你建立一种感情上的沟通。 嗯 啊，就是 赫尔，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你开的咱们就说宝沃吧，因为它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就是自主品牌里边全天候进行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你开着你的宝沃去 4S 店里边，你就把车往那一放，然后你可以到什么它的一些休息室啊、咖啡厅啊， 嗯， 然后去进行一些这个消费也好，或者说是休息也好，你觉得这样的这种生活态度跟你原来的说我开一个比如说是什么什么品牌自主品牌的车，然后去那儿就排车就开始排队修车，你的体验会不一样吗？ 那必须会不一样啊。一个其实是有点类似于高端的一个人群的体验，一个类似于平民百姓的一个体验。我相信不管你处在哪个生活阶品上，你想要的肯定都是高端的体验。就是我车放在那儿，我可以不管它了， 嗯， 我该干嘛干嘛去，我喝杯咖啡，我看看书，我玩玩电脑都 OK。 嗯， 这是一个用户体验上的一个就是 而且 特别好的一个 享受。而且他们现在也应该是在后续，就比如说这个什么后这个叫什么服务中心这种类似的， 嗯， 就是有事儿没事儿我给你发个微信或者是发个短信，我提醒你，哎，今天是尾号限行是几何几啊，近期有雨啊， 就是所谓的你的这个什么什么理财的专属顾问。 哎，对，然后你的车再有多少多少公里就要该保养了，欢迎您给 什么。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这种的其实慢慢的就是在传递给车主。 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朋友刷那个朋友圈说今天限行的尾号是多少多少，他说我都到发布会现场了我才知道我今天车限行，就彻底忘了。 哦， 这很多这种事儿。 而咱们说这可能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有点虚啊，我没有这个也 OK， 但是从翻回来你看实际的它的价格啊它的这个品质也是在提升的， 在就是价格其实也上去了，但实际上它的这品质也在上去。 对， 嗯，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 有总结吗？ 最后这个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赫说，我总结就是如果再给我20万，我可能真去选那个他说 VV7 顶配是吧，我觉得买那个我等等领克，我真的挺喜欢那车内饰， 就是那 零一是吧， 对对对， 今天我们其实重点给大家推荐的车型是三款，一款是那个魏的 VV7， 一款是长城传奇的对不起啊，广汽传奇的 GS7， 还有是长安 CS75。 因为为什么把 CS75 先排除掉了，我选了 VV7 啊，广汽传奇是 GS7 我也很看好，但是外形上可能 VV7 更打动我，那长安 CS75 对我来说， 嗯， 这款车型太老了。 对，其实并没有说太具体的车型到底应该怎么选， 嗯， 只是谈到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说都到20万了，那你这个天花板是否已经被这个咱们自主品牌给砸碎了， 嗯， 我觉得砸碎的时间越短，间隔越短，就对于咱们国内消费者的其实它的这个优势或者说对于消费者的福利就越大。 对， 对吧。 嗯，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然后想要聊这个话题的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就可以了。今天就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长长的时间的旅程。